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重阳节，由市委宣传部、市公园管理中心、市老龄办等单位主办的晴满香山吟诗颂雅、香山重阳吟诵雅集活动在香山公园致远斋景区举办，请听报道。 50名北京榜样、50名北京市全国劳模和5一奖章获得者以及20名文明引导员代表被请到现场，著名主持人、播音员、演奏家朗诵诗歌、演奏民乐，大家品茗吟诗，传承经典，倡导敬老、爱老、助老的文明风尚。上午10点钟，重阳吟诵雅集活动开始。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 宾客们边品尝香茶和茶点，边欣赏诗朗诵《如果老了》、古诗联诵《重阳抒怀》、散文朗诵《背影节选》、双语诗朗诵《当你老了》，抒发了人们对步入老年的感怀和对长辈的感激。而表演者讲述的习近平和母亲的几个生活片段，也让大家了解了习总书记的家风。 习近平前往陕北插队，母亲齐心亲手给习近平缝制了一个针线包，在上面绣了3个红色的字，娘的心。 活动现场还为宾客敬戴红围巾，对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这次活动主办方之一的是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妙祥刘说， 通过重阳节的吟诵雅集活动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一种社会敬老爱老助老的文明风尚，向普通社会贡献者致敬。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市文化局主办的笑满京城德润人心群众优秀节目展演昨晚在昌平区回龙观北店家园文化广场举办，在重阳佳节当天弘扬敬老孝亲的传统文化，倡导关爱老人的社会美德。本场展演也是2018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市文化局今后将持续加大对回天地区的文化惠民力度，完善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输送高质量的文化资源。由市文联、北京音乐广播等单位主办的笑满京城德润人心百姓歌手交响音乐会昨晚在国图音乐厅上演，多首歌颂改革开放40周年、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歌曲和观众见面。朝阳区第11届玄武朝阳交谊舞展演活动昨天在朝阳体育馆举办，近3000名老年舞蹈爱好者同场共舞，共庆重阳佳节。除了朝阳区43个街乡的交谊舞爱好者，活动还邀请了河北、河南等地的代表队参加。参加活动的老人年龄最大的82岁。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卷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13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 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方网站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抢。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京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殷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呢，每一天的工作呢都很繁忙，那么忙于工作的我们呢，可能每天都来不及好好吃一个饭。那么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外卖这样一个事物就产生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选择就有了很多，这个便宜的、贵的、那个花样多的、花样简单的、远的、近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就都有选择。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面临这样的关于外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外卖好，图片做的特别炫，然后价格呢也特别的吸引人，但是呢拿到手里会觉得诶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有呢，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上面写的这个今天要加一个卤蛋送一个饮料，但是呢拿到手里发现诶没有。而且还有一些情况就更极端了，比如说吃到头发呀，还有其他小动物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有。那么遇到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处理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聊这方面的外卖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也是四有青年米粉联合创始人郑英海。那么郑总呢，同时也是负责外卖平台运营的，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来，郑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他来说观众。 对。 卖平台运营的，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来，郑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他来说观众。 对。 开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你哈。 对。 刚才跟郑总聊一聊，这个郑总其实早年呢是跨行还挺大的，是做旅游的是吧？ 对。 然后旅游呢好像还是做这个程序开发的。 对，做研发，软件 研 发。 标准 IT 男是吧？ 对。 好吧。那么在这个进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餐饮行业有多少年了？ 从我们创第一家店到现在是2年多。 两年多。 对。 哇，那你们势头非常猛啊。 没有，我们因为团队人比较多，都比较杂。 哦，比较多呀。 对。 哦，我以为核心就你们3-5个人呢。 嗯。也已经比较多了，因为传统餐饮基本上都是1个人、2个人这样。 哦，是这样。 对。 天哪， 原来你不说，我还以为就是真的是就是大家好好多人一起来去搞这个事情哈。 啊、哦，对，现在是团队是越来越大了， 啊、哦， 店也越来越多了。 那看来还是说对了哈、 嗯对。 好吧，那么今天呢，关于各位这个有想跟郑总去沟通对话的这样的外卖的一些话题跟问题的话，大家也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首先我们先来跟郑总聊哈，一个最简单直接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开场语也跟大家说了哈，比如说这个我们面对平台上有很多看起来这个照片拍得特别好的这样的外卖的一些怎么说呢，宣传海报吧算是哈，那五花八门都看破头了，而且现在这个餐饮行业它特别是北京特别火哈，这个你一搜啊，这个附近出来无数家，你怎么去选呢，怎么去这个帮助大家去挑选这个哪个是有品质哪个是有没品质的，而且就真的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贵的就应该会有品质保证吧，那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是这样的，第一呢，首先平台就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筛选啊、 哦、 好多有品牌的这个商家啊都会在这个显示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就您这话一出来、我脑海当中就是平台旁边就一个弹幕、我们是吃干饭的吗？ 因为他在那个图片上会有一个品牌的标志、 嗯、 啊，另外呢平台上面还有一些位置，比如说大牌精选啊，为你优享、 哦哎、对对对、还有什么周三特惠日什么，就是某团 对对对 平台，还有什么这个今日什么大牌日什么半价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大牌半价日， 对， 对， 对， 对， 首先他筛选了一些有品质的商家才能进入到这个品类里面来、 哦、就他这个专门频道之中， 对 是吧， 对对对、 哦嗯、那就是说平台的可信度还是有的， 对对 啊，你可以根据他为你挑选的这些平台和频道进入就可以了，是吧？ 对，这是第一步。 嗯 啊，第二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商家的评分。 啊，评分、 啊、对、 哦， 因为现在每一个客人他用完餐以后， 嗯， 可以给这个评价给商家打一个分。 哦、 啊，这个分数呢是30天的，就是一个月内的一个分数的累加。就是综合一个算法算出来的。 哦，是这样。 对。 哦，我还以为这个就是大家很简单的这个去好与坏啊，或者几星啊这样。哦，它是一个30天一个综合的挑选。 对 ,30 天的所有的评分综合算出来一个，比如说现在满分是5分。 嗯、 大部分 5颗星， 大部分商家可能在 4.5 分左右。那4.5分以上的呢都是相当高的一个分数。 嗯 啊，这样的话我们看选择外卖的时候呢就选一些这种评分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客人的评价，有一些客人评价比较好、 哦、 对，评论评论 哦、 评论比较好的呢也就说明这个商家的菜品啊确实是值得我们去购买、 嗯、 它的服务也让我们放心的， 嗯 啊，这是第二个点， 嗯嗯嗯 啊，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外卖商家离我们都不是很远，很多人 啊 都在店里边去吃过，就是他能够支持堂食的啊， 哦，堂食， 对、 哦、 这个基本上也能代表他是品质比较高的， 嗯，就是说你得最好是有实体店的商家才行是吧、 对对， 会就不是说还行，就是说有实体店的商家他会更有保障一些是吧， 对，是这个意思。 哦、还有吗？ 还比如说这个商家能开发票 哦、 因为大部分的没有品质的他是基本上不提供这个发票这个业务的， 对对， 因为他本身代表了是餐厅的 一个信誉， 对，一个信誉、嗯、一个是一个交税他的成本都在里头， 对对对对， 他愿意去开说明他很重视这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不是愿不愿意，是必须要开的， 是必须的，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是一个意识很模糊的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在这儿呼吁所有的商家这个该干嘛干嘛 对，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品质不好的这个商家、他是不愿意给你开的， 对对对 对、 对， 有遇到这样的各种这个给你找理由，然后呢就是要么就是交换条件是吧，这个给你什么用其他东西来这个代替一下等等， 对， 其实这样其实都是非常不可取的方法，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也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要妥协这样， 对对、 那除了这些还有吗？开发票又是一个点， 嗯嗯，基本上，然后就是， 啊，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用餐的过程中，你可能也是就是同事之间的传播性也是挺强的。 哦，口碑。 对，你比如说你的你点一个新的你没有点过的外卖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你的同事啊，比如说你的微信群里面啊，哎，这家外卖怎么样啊，啊，可能很多吃过的人他就会觉得哎这家还不错，啊，那家我吃过不行，这就是相互之间的口碑就产生一个其实作用挺大的。 确实，你看我上周五我的大学同学十几年没见来北京找我了，完了之后就选的望京的这个，他说住望京，然后我说这个那就晚上去吃点什么东西吧。完了之后我就问我朋友，因为那边我不太熟嘛，就问朋友说有没有推荐那一片地方，就有几个人就推荐的是一家，然后还有几个人推荐是那个什么小腰等等这些。然后后来我就看大家的反应，我就挑了一个大家推荐的多的地方，我就去那儿了。结果试了之后确实还不错。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哈。 对， 还有吗？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靠你自己， 主要是这几点。 对， 啊， 主要这几点。 那你像刚才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个，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点外卖嘛，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时间很紧张，对吧？ 对， 就是万一这边着急要干什么事儿，就你像有的中午就一个小时休息时间甚至更短，那可能就是点完之后就立刻我要点完就立刻吃，吃完就立刻去干其他的事情。那有没有快速去判断这个东西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价钱是一个，那这个理由能不能作为迅速判断外卖好坏的一个理由呢？ 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理由的。 是吗？ 对，因为实际上一个好的食材啊，它真材实料的东西它是有成本的。有成本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很多外卖商家，你看到他的满减，比如说25减24，对吧？21减20，哎呀，我心想我的天哪， 不是减30吧，还能倒找我5块。 对，但是实际上你一顿餐你支付大约在10块钱以内，就能吃到相当多的相当丰富的一个菜品。其实它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去覆盖它的成本的，就是它卖一单是要亏一单钱的。所以在 而且还要跟平台去分是吧？ 对，你加上配送费跟平台。 对对的，还有配送费。 对，然后分完以后你商家拿到手可能4到5块钱。 对 啊，你想象一下这个。 自己真的可以去想一下了就好。 对，你吃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想象得到。 对，刚才外面跟郑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后脖冒冷汗，我说我想想我过去好像真点了不少这样的餐哈。 对对对，是的。 但是你看也有一些店家他就会做这种，比如说新用户立减多少，其实也挺便宜的呀，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说呢？ 新用户啊分成两种。一种叫平台新用户，就是你第一次在平台上面去下单，这个是平台补贴的，所以它的享受的金额特别大。第二种呢是门店新客。门店的新客大家做的满减是不太会多的。 不太会多的。 不太会多的。他那你经常看到的新用户是指平台的新用户，就是你第一次下载了这个平台你的手机号。是这样的。 好吧。所以说还是这个不要贪便宜是吧， 还是要注重一些品牌商家。 但是如果说你看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是有的朋友收入高嘛，有的朋友收入低，他就我每天的吃多少钱我要有预算的嘛。那么这些朋友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支招呢？那我就不想花太贵去吃一顿饭，我就想简单搞定一下，相对有品质，但我又不能吃坏肚子。那这样会该怎么支招呢？ 因为现在很多品牌商家啊，它的价格体系也都是分层的。有一些就是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有一些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素的相对来说就比肉类要便宜一点，对不对？是这样的。那个但是我们首先要保证吃的健康，对不对？ 好吧。好吧，选素一些的是吧， 它比肉一些成本低，它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一点。 好吧，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些比较让人烦恼头疼的问题，就是买到了上当的这样的外卖我们该怎么办。有就比如说刚才开头我们说过，有的外卖拿过来之后说的有卤蛋，说的有饮料，结果什么都没有，结果说的是这个什么，有的甚至忘了餐具啊，还有的是忘了这个发票啊等等，或者说干脆给你东西就不是照片上所展示出来的那样，那这样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确实是现在发生过这种案例特别多。 对，特别多。我一会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亲身案例。对，气死我了那天。真的气死我了。 因为这个经常的会发生一些漏了东西啊，或者是送错了。 嗯。 啊，这种东西其实第一咱们首先就是要联系商家。啊，商家会在平台上有一个客服电话。 啊， 基本上你打了这个电话以后，商家都会积极的去帮你去解决。比如说送错了，给你重新送一份。 哦。 啊，少送了，比如说给您退钱，或者再给您补送。 嗯。 啊，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那为什么您说这几年我那一次我都没遇到呢？反倒被骂了一顿，气死我了。 因为这种，所以说刚才说了要选品质的商家嘛。 哦。 没有。 嗯，除了这些还有吗？ 然后呢，如果说商家没有解决的话，或者说他的电话特别忙的话， 嗯， 您可以去找平台的客服电话。对，平台客服电话的话，他会督促商家去帮您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嗯。 然后很多客人就是直接有，现在有好多呀，就是我直接就算了算了算了。 嗯 啊，其实这种情况其实也挺不好的。咱们告诉了商家，也有助于商家去改善自己的经营。对吧， 自己不要就是说选择或者嫌麻烦，就觉得我不去解决这事情我就吃亏就算了。 对 对 对 啊，其实你的反馈还是有助于整体环境的提升和改善的。 对对对，就是那句话叫我不惯着他。 嗯，哎，对对对，不惯他毛病。 对对 对 对 对。 嗯，另外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客人呢会直接在评价里边给一个很低的评分， 嗯 啊，然后一个很难听的一段话， 嗯， 但现在呢，那其实仅仅是有助于你自己发泄了一下， 评 商家也找不到你， 哦， 现在都是匿名评价， 哦， 商家不知道你是谁， 哦，他们那边看不到的是吧？ 哦，看不到，啊， 哦， 啊，我比如说我想给你重新补充一声，想给你退钱，我都不知道您是谁， 哦， 所以您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联系商家， 嗯，好吧。啊，我就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一次糟心经历吧。这个我还挺早的，提前时间，因为晚上我有事情嘛，我提早了一个小时，我点的外卖， 嗯， 结果呢，这个外卖晚了40分钟才过来的。就外卖本身，你从点到送到它是40分钟， 嗯 啊，一般四五十分钟很正常的， 对， 对不对？ 对，嗯， 然后呢，它要比这个时间又往后又晚了将近40分钟。 哇，那 然后最气人的就是它那个平台上显示餐饮送达。 啊，提前送，提前点了送达，是吧？ 餐饮送达，但是人没来，然后也没有电话，然后我就等了好久，然后呢，我就给那个外卖小哥打电话，先是他的态度很恶劣，他说我走错了，你稍等会儿，我马上到，没有任何抱歉的这个态度。完了之后到了之后，这个就是你跟他说，我说你什么情况，不解释，他说哎，我就走错了嘛，你理解一下嘛，就把东西给我了。然后打开东西一看，撒的到处都是，你知道吧？ 哎呀，那没法吃。 对，根本没法吃。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给商家打电话，就其实完全按照您说这个步骤来了， 嗯， 我给商家打电话，商家上来就说，呵呵，最可气就是商家几个人，你知道吧，他还在跟你笑着在聊这个事情，他说不好意思，他说这是平台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这个你应该给平台说。然后我说啊，就是这样的回答吗？然后他们啊，对，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就挂断电话。然后给平台打电话，平台也是给的说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 对不起先生，你的这个事情我会记录下来，后面我会给上面反馈，然后做出惩罚告诉你。我说那你怎么惩罚？什么时候惩罚？我怎么得到反馈？没有效，没有回答。哎呦，从那天从点餐开始起到处理完这个事情，我花了将近3个小时。什么事儿没干，我饿着肚子在处理这个事情，真的是气死我了。但是到最后不管好歹怎么说，那个平台把这个反馈给了我，就是把那个餐费给我补回来了。 嗯， 我要求其实是商家给我道歉，然后把这个饭款给我退回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最有意思是什么，后来商家又给我打过来电话说，哎，你怎么回事，这个我们就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不怪我们，然后又把我说了一顿。哎，给我气的，你知道吗？上一次这个事情，所以说后来我就真的是决定，再不点这家了，然后再不用这个平台了。其实挺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是在发生我这个事情之前，我也看了逻辑思维的一段演讲，就是罗胖当时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最后给出的一个说法，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会这样去想，就是说。可能你道歉了，可能你把这个款退给我了，但是你耽误了我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是饿着肚子去处理完事情，这是罗胖说的哈。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我这样去面对了，但是呢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不再信任你了。 对对， 不管你的平台也好，你这个商家也好，我不再信任你了。 嗯，对。 嗯，是吧？ 对，像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会给客人马上的补送一份过去。 嗯， 因为客人是在饿着肚子呢，他还有没有用、没有用餐，甚至傻了，他根本就没法用了。 啊，我那一次真的是啊，无语，我还点的是一个粥，你知道吧？它是一个袋儿里面。你就想吧，各种啊，我的天哪，是的，您继续。 啊，因为客人点了我们家的餐，享受的是我们提供的商品，不管是配送的问题也好，还是商家的问题也好，我们可以理解为站在客人的角度来理解，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所以我们首先是希望能够解决客人的问题，至于您刚才说的这个商家说啊，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平台的事。这确实有，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商家可能还都会有这个意识做。 那天让我踩着雷了是吧？问题你知道是什么？这一家我还点了好多次，他们家东西真挺好的。 对， 你知道味道啊，包括包装啊等等各方面真挺好的。 好产品也需要好服务。 哎呀，这后来就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说，哎，我再也不想点你们家东西了。 其实，在平台骑手这方面啊，因为好多平台的骑手他也都是，比如说众包的啊，很多个人。有个别的配送员啊，他可能确实是态度上面做得不到位，但是绝大多数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对， 通过您这种您的这个处理方案就是特别的标准，虽然这个没做好。 对，我就分别给他们联系回馈，其实就是我相信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就像您刚才我们在外面沟通的一样，没有无故去无缘无故找事儿的这样的人， 对， 是吧？ 对，是没有的。 哪怕是有这样的，刚才我们提到一些这个负面的，有这样的碰瓷儿的这样的人，当然我们必须要打击这样的人，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去消费、去买东西、购买的这样的消费者，没有无缘无故去找事儿的。他其实仅仅要的，甚至都不是这份钱，可能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也好，或者说是这怎么说呢，对应也好，对吧？ 对，对的，是的。 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呼吁所有的这样的商家，应该是这样，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哈。 对对， 感觉我们节目像是一个维权的节目。好吧，那上半段呢，我们来跟这个郑总呢聊了很多关于这样外卖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呢还有很多点我们仅仅是还没有铺展开，其实提到了一些点，比如说这个无良商家你怎么区别，是吧？ 对 对， 对 啊，还有这个价格体系他们是怎么设置的，还有这样怎么样能够这个从平台包括商家来讲的话，提高这样的外卖效率，对不对？ 对， 这些相信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台跟商家的关系，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像我刚才这样类似的事情，找商家不管，找平台也不管，相互在扯皮。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郑总到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看法哈。那么在我们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是英超，这里是哎呀，老想说好哥会说话哈，乐享生活。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我们来请到的嘉宾是四有青年米粉的联合创始人郑英海，那他呢也是负责平台的外卖平台的运营，那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发来消息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娱广播就可以了。¿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师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下半段要说到的几点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有很多外卖商家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虽然说上半段呢我们给出了一些支招，比如说这个价格呀，有没有实体店呢，开不开发票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应该主要就这几点嘛，是吧？ 对，评价 啊，对，还有评价评分，对对，口碑。那么无良商家，我们还是我说到了，他时间很有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比较快速的能够判断出来这家店真的就不行呢？然后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因为也许我下午的是一个求职见面，是不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讲？那这个该怎么办呢，郑总？ 我觉得如果时间特别有限的话，就直接去看他的评分吧。 只看评分就够了， 就看评分，低于 4.5 的或者是低于 4.3 的，你看看扫一下它的评价，看一下它的差评，特别差的就不要点了，就是淘汰法。 第一是评分，第二是评价，只要看这两个就可以了哈。 对，如果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就是选择一些你就是心目中当中已经有的一些特别 有保障的一些。 对对对，比如说很多咱们知道的比如说咱们知道心里边是有特别知根知底的一些品牌，你就直接吃他家就直接选就对了， 有保障啊。 对， 今天这个反正有急事儿，就别去冒这风险了。 对对， 保险为主， 就不要尝鲜了 啊。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心理，就是捡漏的心理，就觉得这家店呢，这个菜看起来，今天好像不是太贵啊，看起来这个品相也不错，然后呢好像听某年某月听谁说了一嘴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想要去试一试。那么这样的东西的价格又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呢？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就是很多它的价格设置的特别吸引人啊。 对对 对 对 吧， 你看你真是想试一下，反正就没多少钱嘛，是吧？ 对，比如说你一看买25减24，然后 刚才上半段就已经说到了， 对，你肯定就要点进去看一看，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它的那个图片也挺漂亮，特别漂亮啊。但进去一看，价格还可以，它虽然没有25的，但它都是35 啊， 35的价格，你减24一看10块钱也还行， 对对对 啊。但是你再看看它平时其实在线下的时候，我们也能分辨出来一些，比如说一份黄焖鸡在线下您到店里面吃的时候，比如说18块钱， 是吧？ 你在这些线上一看，40， 40 啊，40，你减个20，还剩20。 是哈，这个好像跟这个某平台的这个打折促销卖衣服是有异曲同工的哈。平时这个东西没有这么贵，然后那个过节的时候就专门打折，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把这个价钱标特高，然后画一道，然后下面再写一个价钱。 对，其实你发现你付的钱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它成功的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如果特别赶时间的话，你可能想， 要不来一次吧？ 对， 觉得这个价钱又合适，东西看着不错， 对， 就这样吧。 对，是的，是的。 那这个价格题就是这样设置的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要跟我们大家，怎么说，跟打假一样感觉是吧？ 对，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对一个菜品的价格大约是消费者他心里有个数，他在中午吃多少饭，吃多少钱的饭，他是有个心理预算的 啊。对 啊，基本上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就是想中午花20块钱吃一顿饭，那很多商家呢他在设置价格策略的时候就抓住了您这个心理，他选择了一些菜品销量特别高的菜品，就是正好满足你这个满足你这个需求，就是20块钱吃好饭，吃饱饭但是呢同时他利用了一些平台的一些规则，所以他设置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满减，然后让您进去，再加上他拍摄的特别好看的图片，现在我们那个商家都特别重视这个第一视觉， 第一视觉、 看着图片就非常有食欲，然后才会产生购买。 对，因为现在外贸协会的朋友越来越多哈。 对， 看来吃的东西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哈。 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呐、这个不要被肚子这个咕咕叫和这个食欲欺骗了啊，还是要谨慎一些。那除了这些呢，你像相信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我点一份外卖，比如说上半段我讲到的我的这个事情， 哎，本来你四十分钟我就觉得已经很长了，结果呢，这他又晚了四十分钟，我就很崩溃了哈。相信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外卖能不能快一些？ 是这样， 对，能不能提高效率？ 这个在这方面呢，我建议一下大家，就是在如果是固定时间用餐的话， 嗯、 可以提前下单，提前下预订单，比如说你。刚上班没多久的时候抽空下一下单，比如说12点送到，因为在平台上面可以选择11点半送到，期望送达时间，这样的话商家在接收到订单的时候 提前安排， 对，可以提前预定好这个时间，然后这样呢骑手在给您配送的时候，他也会提前拿了餐以后按照您需要的时间给您送到，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你能够及时的用上餐，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呢属于大家都在点外卖，商家做餐它是需要消耗时间， 错峰点餐， 对对对，预定下单， 对对对， 高峰期骑手他可能送很多餐，在这个各个楼宇之间这个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遇到高峰期等电梯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 哎呀，我太知道了。你那个，特别是就是我看哪个附近的那个写字楼哈，之前我们去那儿办事儿，其实我们去办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但等电梯那天真的等崩溃，等15分钟我都没上去。 对对， 他就两步还是三步，就是全是人，一层一停，一层一停，而且哇、要不就一大堆人进去，要一大堆人出来，全是这种非常崩溃的情况。 对，这种我就亲身遇到过 啊，真 的, 真的，对，因为、 你还送过餐呢， 对啊， 哎、真的 真的是 啊，你真的送过， 真的是，就是在我们店，就是有段时间啊，他那个 缺人手， 配送员他送不过来，因为单量做活动嘛，单量 比较多，那没事我还见过您， 我是拿着这个餐。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创始人他开着车就拖着我、到了以后我就下去，真的有个楼啊，我在那等电梯啊，挤不上去，整整一份餐送了20分钟、我这才一份餐。 那后来人家没有说， 我给客人特别的道歉，特别诚意的道歉，客人也对此表示了理解，我态度比较诚恳，想想就是很多配送员他其实拿了4-5份餐，甚至有的都拿个10份餐， 对 对, 对， 如果遇到一个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比较慢的， 对 啊，所以但是如果咱能提前下单的话，就是比如说同一栋楼的，他可能同一个配送员他上一次就一下就送完了， 他 这个系统里边他会自动的去把这个给匹配上， 提前安排， 对对对，不然高峰期的话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听这个在外面咱们聊天的时候听说哈，就是你们之前送错了还是送坏了一个东西，然后还专门上门送了其他东西来道歉 啊？对，因为是确实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其中一个店， 对，那事儿是来给我们说说呗。 哎，好的， 那怎么 这个店呢，是它是一个新开刚开业刚开业呢，他那个人都不太熟，不太熟呢，他就送错了东西啊，餐里边出现了一种不该出现的东西，客人特别特别的生气，就是他也不投诉你，他就打电话骂你，然后我们觉得，所以我们那个门店的店长啊， 他也不打电话骂你，他就是在上面留言是吗？ 对，留言特别生气我们觉得是特别严重的一个事，因为新店嘛，刚开业， 口碑要在那一块的口碑， 对，因为这个客人其实他是我们一个老用户了，在其他店经常吃 这个你们能看到的是吗？ 他自己说，因为我在其他店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提到了一会儿我们要聊的一个问题，就是客户信息的问题啊。 对对， 您说， 因为这个他那个在那个评价里面说，他说我在因为上班的地方嘛，他说我经常吃，我现在终于在我住的地方开了一家新店，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个这样子 啊， 这么差，对吧？后来我们的店长就买了一大盆鲜花，亲自上门给客人进行道歉。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有诚意了。 对，因为客人他是我们一个老顾客，不管是老顾客还是新顾客，他的意见我们都是特别的重视。 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哈，因为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大家都不是诚心的，是吧？ 对对对， 谁的错你认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啊。 对对，是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遇到的那个问题，它很有代表性，对吧？ 对， 就是商家跟平台互相扯皮。 对， 商家说那不是我的事儿，是 外卖小哥给你送丢了，然后这个他提前点的餐到了，完了之后这个他把你东西撒了，那怪我吗？不怪我，所以说我不管。然后平台就说，那我们这个会对他们处理的，咋处理不知道，什么时候处理不知道，你无法有后续反馈的，你知道吧？ 对， 所以说那我就跟你说一句谎，我就骗你了，你怎么着，对不对？你也没地儿去跟踪去了解这个事情。 对，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也挺想听听像你们这样的商家会怎么样去反馈，会怎么说呢？怎么看待呢？ 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是首先打电话到商家去了，商家说那是平台的事，不关我们的事。首先我们这个商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这个商家是怎么想的。但是遇到这种情况， 这话其实够狠的 啊、 怎么想 的？因为这个他是人去比如说服务员去进行处理的。我们就是在培训的时候，每次有特别的交代店长、服务员处理这些客服的人。一定要去认真的处理每一个客人的诉求，特别是这种平台做错的好，没送到也好，那都是商家的责任。然后呢，另外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总部的电话，就是门店处理不好的，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总部来，我们总部的人来进行一个再次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是在门店沟通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这个电话，还是在这个平台的界面上会显示出来？ 我们会在平台上面显示，除了店里边电话，再加一个 总部 有问题，包括我们那个小票纸上面都会打印出来，有问题请联系总部的电话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加我们总部的微信，加我们微信公众号去进行投诉。 对， 因为我们自己 反正也是不会通过的。 没有， 开玩笑。 一旦客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投诉了，我们几个联合创始人也都能收到这个投诉，就会重视起来，就是逼着这个门店去把它处理掉，不能说你产生这种放任不管的态度。 是这样。 所以说那个然后平台呢，你一定要投诉到平台去，如果商家真的是不处理的话，也没有其他渠道的话，投诉到平台去。 您说用户一定要投诉到平台是吗？ 对，因为有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用户啊，都就给一个差评，给一个差评呢，商家又不知道你是谁，他都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看不到你的信息的， 看不到，因为这平台在这个用户的隐私保护上面做的比较好。 平台是吗？ 对， 哦， 就是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信息给到商家。比如说现在这个手机号码，它就是一个虚拟号。 虚拟号。 对，你真实的手机号商家看不到。这个虚拟号呢，比如说在48小时内生效。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商家比如说哪个餐这个售完了，要主动联系客人，让他给比如说给你换一个，这个时候呢它是生效的，但是一旦过了48个小时它就没有效果了。 地址呢同样也是不显示的是吧？ 地址也是不显示的，超过时间了就不显示，就隐藏起来了。然后呢，如果你客人给了一个评价，商家也不知道是哪个订单了，也不知道是谁。很多我们很多消费者啊都喜欢是这样，比如说，哎呀，这个商家真的是给我漏了一个鸡蛋。 对。 但是我们找不到你，所以我这个时候建议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打电话给商家。要么是退钱，要么补送。 我特别理解您这话的意思，但是这个事儿不怪消费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几乎，包括我，不知道我的信息会不会被商家和平台看到。 对， 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机嘛，对不对？ 对。 如果说这个事情，我就是说非常极端的、非常生气的去这个处理了，但是万一这个事儿，今天你是给我赔了，比如说订了个餐10几块钱，你赔给我了，结果过两天，万一你找到我家里来了，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我得不偿失啊，或者说找到我们单位来了，得不偿失啊。 现在基本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它不怪消费者，因为大家不知道我的信息，你看不到。如果说今天我们今天节目谈到这个部分嘛，大家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稍微放心。但其实呢，也没有必要去过分担忧这个事情，该是我们的权利就要去维护我们的权利，是吧？ 对。 用户信息保密，那看来这么说的话，平台包括商家做的还是挺好的。 对，基本上不会泄露。 那你像这个道歉的级别，我们就还拿刚才那样的事儿吧，送花那样的事儿，那是你们亲自上门吗？ 还是怎么个级别去面对用户呢？ 我们当时是店长亲自上门的。 店长， 对对，嗯，因为店离得比较远，我们总部就没过去。 如果是不满意，还然后 不满意，那我们就继续上升，上升到。比如说我们创始人就直接去， 那还不满意怎么办？ 还不满意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客人还都是比较理解我们的， 没有这么没有这么胡搅蛮缠的人。 对对对对， 好吧。那么这个我其实刚才又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一个点啊，也想问问郑总，就是你们有没有这个遇到过这样很奇葩的要求？因为现在有很多抖音啊或者说是微博啊等等上面都会做那样的视频嘛，对不对？ 对， 我请什么外卖小哥过来之后跳一段舞，还是什么唱一首歌。 我现在小猪佩奇画的特别好 啊，真的 就是因为学的。没办法， 真的呀。 对，都大家都一起画，学确实是比较火的。给我画个小猪佩奇呗，你也知道，对吧？ 啊，真的有人有这样的要求。 然后画个小老虎。 啊，老 还用那种发音不是标准的普通话那种老虎，就那种 老虎， 对，老虎， 是吧？ 对，所以我们就组织大家一起练怎么画。真的有的话，我们就真的画。 你真的会组织所有的店员门店大家一起弄吗？ 对，满足客人的要求。 太佩服了，太佩服。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吗？就是你们遇到我很有意思的这样的要求？ 哦，要求那多了，比如说。我吃一个，来给我点了一份麻辣牛肉 啊， 不要牛肉， 那价钱怎么算呢？ 做不到呀，吃啥呀？ 啊， 光有粉了，没有牛肉了。 那不还有什么这个？ 还有比如说 其他的配菜吗？这些？ 其他的配菜比较少呀。因为主要是用，比如说牛肉粉，它就是牛肉最多嘛。那你如果其他的，就剩几片菜叶子了。 那 价值不符了呀，对不对？ 我知道，那这样你怎么回应呢？ 我们打电话给客人沟通。 啊，具体沟通啊，您是不是在开玩笑？ 对 吧？ 对对对。 除了这些还有吗？ 还有比如说他点了一个特别辣的，就加了几分辣椒，他说我不能吃辣，能不能免辣？ 这个也不好做到哈。 这。对啊，这也不好做，而且他单独加了几分辣椒，其实有的时候不太明白是怎么想的，诸如此类的，其实真的挺多的。 好吧，也这个从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消费者是非常可爱的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商家哈，真的是可以像就是对待孩子们一样去对待消费者，这你看我们对待孩子是怎么样，需要关爱，需要真心的去面对他们，然后呢，要不要把这些。不能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孩子吃，对吧？ 对，是的。 哎， 是的。 而且呢，你像我们的消费者在对于这方面的时候，他有很多，他不是多么过分的要求，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和想法， 对 吧？ 对， 对。所以说呢，这个大环境还是需要我们相互来维持和维系的。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的，出了两个广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体内容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郑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真的是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其实我们不知道的点哈。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遇到问题的话一定不要姑息，一定不要这个放弃和这个自己就忍了，一定要去维权。 对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如何点外卖的话也有些技巧，所以说呢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时长当中呢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也再次感谢郑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稍后我呢不走，继续留在原地陪伴各位，希望这个不管在车上的朋友还是在家里啊或者说是在其他地方收听节目的朋友不要走开，在一小段广告过后呢继续为大家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咱们待会儿见了。